建设生态文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北京音乐广播特别创意节目，我是于云。不久前呢，我去听了一场国乐剧，叫《春江花月夜》。它听上去不是歌剧，不是京剧，而是一种很新颖的音乐形式。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音乐呢？这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今天我特别请来了《春江花月夜》的作曲家，中国音乐学院的副教授刘青女士，来一起聊一聊她的创作。你好，刘青。 你好，于颖。 《春江花月夜》呢，是唐代诗人张若虚的诗作，多年以来是广为流传。之前呢，我们也都听过琵琶曲《春江花月夜》，古筝啊，或者是其他的民族乐器也都演奏过。不过，国乐剧这种形式还真是第一次听到。您能先解释一下，国乐剧是一种怎样的音乐形式吗？是您自创的题材？ 啊，是这样的，北京民族乐团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北京艺术基金的项目，他们做了这样的一个题材《春江花月夜》。那么像你说的，对，《春江花月夜》之前已经做过很多种的形式了，那我们这一次怎么样让它有一种新意，并且呢它同样也有传统的根基，我们商讨了很多次之后呢，各种碰撞了之后呢，我们决定以一种最具有中国声音的特色的这样民乐为它的音色特征，然后呢在这当中穿插带有剧情的一个这样的形式，所以最后呢我们就把它定位成为叫做国乐剧。 那我们不妨先听一段吧，《春江花月夜》当中的唱段，让大家感受一下这种独特的音乐形式。国乐剧《春江花月夜》当中呢，有京剧的元素，有古典的服装和化妆造型都很漂亮，用民族乐器来演奏也充满了浓浓的民族味道。但是其中呢，我们也听到了通俗唱法的演唱，这是出于怎样的一种考虑呢？ 我们希望这个剧它的受众是非常广的，因为我们希望中年或者老年的层次，尤其是我们年轻的一代，应该对我们中国的音乐要了解，并且呢产生喜爱。 因此呢，我们在这个当中融入了一些当代的一些流行的元素进来，那么最后的结果也是非常好的。很多年轻的观众听完之后，他们会反馈说，哦，原来民乐会这么好听，原来中国的这种唱段带有京剧韵味的，他们也会感受到，哦，原来中国的京剧也是这么的有味道，就是喜欢上了这样的一种形式，这也是我们的初衷。 这一段呢，其实用的就是京剧版式当中紧打慢唱的形式，不过京剧元素在这部剧当中的呈现跟传统的京剧又是不太一样的。 对，比如说我们用的京胡并不是在像传统京剧当中它是一种伴奏乐器，那么我们这次的使用呢，京胡在这当中是一个特色乐器。张若虚在这当中有一段舞剑的这样一个段落，那么他的一种阳刚之气，然后一种韧性，这个是需要用京胡的这样的一种音色是才能很好的来表达出来的。 粤剧《春江花月夜》呢，是根据张若虚的诗作和张若虚的个人经历虚构出来的剧情，讲的是张若虚遇到了一位梦中曾经见过的女子，两个人相爱了，但是一系列的误会让他们人各天涯，分开15年之久，再相遇时已经回不到从前，是一部悲剧。 是的，是一部悲剧，里边的像男生的部分也有一段很哀伤的，就是他在15年当中这两人生死两茫茫，最后他知道他误了他心中的仙子，实际上真的是他误了他的一生，之后他唱的一段也是让人非常非常的动情。 你 剧呢，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崭新的艺术形式。那这部作品应该是这种形式探索的第一部作品，以后还有这样的打算吗？继续写下去，把这种风格定位下来？ 有的。那么这次的开场是比较顺利的，应该说各方面的反馈还是不错的，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把这样的形式能继续的探索下去。中国的音乐，我们怎么样能让它走入市场，怎么让大家来喜欢？ 听说这部剧还有走出国门的打算？ 对，是的，因为我们觉得在这部剧当中，中国的声音是非常非常的浓厚的，从乐器的声响，我们发出的是最中国的民乐的声音，从它的唱来讲，它是带有中国京剧韵味的这样的一些唱段，所以这样的融入在一起，一个极具有中国音乐标签的这样的一部国乐剧，我觉得是应该带给国外的观众来欣赏的，让他们了解我们中国的文化有多么的优秀， 而且它也很好看，那么漂亮的古典的服装和那么美的仙子般的造型。 对，像你说的，我们还有这种从视觉上面的一个感受，从服装，从道具呈现在舞台上，都是我们中国元素当中最精华的部分。 作品当中民族音乐始终是一条形影相随的创作的线索，为什么您会对民族音乐有着这么深的情结呢？ 对的，你很敏锐。是的，这个是我自身创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主线， 特色。 对，这里面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带有戏曲的环境当中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家庭。我的父亲是一个民乐的指挥家。 对，是湖南知名的民乐指挥家刘玉林先生。 对，对的，他是田汉民乐团的音乐总监与团长。那么我的母亲呢，她唱京剧唱得非常好。她嗓音非常好，比我好多了。那么因此呢，从小呢，我会听到他们的对我的这样的一个熏陶。那么虽然我小的时候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浓浓的戏曲的环境当中，但是因为我那时候小啊，我最讨厌的就是这个声音，因为我觉得京胡的声音太尖锐了， 刺耳。 对的，然后呢，唱的呢又一个字儿那么长的，在那慢慢 半天出一个字儿。 对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完全不明白大人们为什么乐在其中。我听到的时候，我会用尖叫来表示我的抗议。小的时候 根本不喜欢那时候。 对，对。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爸爸是木偶皮影剧团的一位成员。当年，那因此呢，我从小就看 木偶 戏、皮影戏。 嗯， 那么木偶戏、皮影戏呢，那个年代他们用到的这个音乐的唱腔啊、伴奏啊，也都是我们湖南最具特色的，像湘剧、花鼓戏这一类的。所以小的时候应该说是耳濡目染这样来长大的。16岁的时候，我进入了中国音乐学院的附中。中国音乐学院这所院校成立，这所院校的初衷也是要发展中国的传统音乐，中国的民间音乐。因此呢，我们学校汇聚了一大批最优秀的 中国的音乐的演奏家，中国音乐的理论家，以及中国音乐的作曲家。那我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就开始理性的开始接受中国音乐了。那么我们会有传统音乐课，我们也会有戏曲课，我们甚至会学一点点的京剧的打击乐。这个非常给我的留下的印象很深刻。 京剧锣鼓课， 对的，而且我们请来的都是最棒的这方面的专家。在2003年的时候，应该说是我创作的第一部带有京剧元素的作品。我自己也这么好玩的说，我觉得这部作品是我对京剧的好感的集中的爆发。那么这部作品叫《煞尾》。到今天已经15年过去了。那么在这15年当中，他在不断的演出，不断的在各个团体演出，也得到了大家的喜爱。他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12部中国经典民乐室内乐其中之一。 煞尾是什么意思呢？ 煞尾就是京剧的锣鼓经的一个词。它所指的是一个强有力的一个收束，就是煞尾，就是收掉这个结束， 就是干净利索的结束的意思。 对。京剧的这个节奏是我整个曲子当中的一个核心的贯穿，一个是节奏元素，一个是很唯美的旋律元素，整个的贯穿在这部作品当中。 对，那现在呢，很多作曲家的作品都在追求那种新颖的手法，去打破过去的创作的技法，或者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旋律感，您怎么看？ 我觉得创新是一定需要的。因为作为作曲来讲，这是一种原创性的工作。 其实我还是比较倾向于旋律性是一切美好音乐的根基， 但是我心目中的创新是一定在有根基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来创新的。 对，我也觉得您的作品好像一直也没有抛弃旋律，旋律感都很好。 对，这也是我个人的一个喜好。我希望我的音乐能够让听者进入他的心里面去。因此呢，我觉得旋律的这个元素是打动人心的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一个元素。所以呢，我会每一次在创作当中都会深思熟虑一个最恰当的的表现的这样的一种旋律的元素。 我觉得您的这一部民族管弦乐琴弦上的一耳腔旋律就特别好听，其中真的是采用了新疆的音乐元素吗？ 是的，我在创作每一部作品的时候，我都希望我去采风，去感受当地的这样的一个 给我的一种心灵的一种感受，不管是任何的角度，创作琴弦上的叶尔羌的这部作品的时候，我是独自一人跑到了南疆，待了十多天在那里，真的和当地的人是同吃同住同舞蹈，甚至那最后呢，我为这个叶尔羌创作他的主题的时候，我会在脑子里面呈现在新疆当时看到的，像比如说像大漠黄沙当中的景象，那么我会听到像他们的老者在弹着他们的冬不拉呀、拉奏萨塔尔时的一种感受，好像真正的把听者一下子带到那个新疆的那种大漠黄沙当中，然后一个老者在弹奏着他的琴弦的时候的感觉。 作品当中，您一直是在坚持着为每一部作品去寻根。您还有一部作品叫《敕勒歌》，也是到当地去实地采风创作出来的吗？ 对，《敕勒歌》那部作品呢是内蒙风格的，所以当年我也是走到了大草原当中，然后去感受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辽阔，然后感受他们的人的一种阳刚之气吧，应该说内蒙的它有具有这样的一个风格。回来之后吧，我觉得还不足够，我还希望听到更多的马头琴的演奏。回到北京这个机会就没有那么容易，最后呢我想了一个什么样的办法呢，最后我找到了一家内蒙主题的酒吧，我会在那儿天天晚上会坐到那儿，然后听他们的那个酒吧里有一个非常棒的马头琴手，每天晚上都会在那里演奏， 地地道道的内蒙 的民族，地地道道的内蒙人，对，他拉得非常好，然后我就天天在那里听，更加的强化了我对他们音乐的一个感受，因此呢最后我就写作了这样的一部纯弦乐队的作品，叫《敕勒歌》。 在您的作品当中，我们听到依托民族音乐可以说是您的创作的特色和方向。 对，这个方向的明确呢也是一点一点的来清晰和明确的，那么直到今天我会非常非常的清晰我自己的一种创作风格和我自己将来要发展的一种创作的方向。我会把中国的最具精华的中国的传统的元素拿过来，在这个基础之上来进行我的一个创新，这是我所希望的将来的发展。 您坚持民族民间音乐的这条道路从来都没有过动摇吗？ 没有，应该说也不会动摇了。因为从各方面来讲吧，首先作为我个人来说，我是喜爱的，那么作为一个作曲家，我觉得写自己喜欢的音乐，这是至关重要的。 不应该随波逐流，就是说比如现在流行什么呀，在前沿的是什么呀，你会不会让现在的听众听到，或者是现在的业界的专家们听到会觉得笑话，或者这所有的一切我觉得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做出你认为重要的你所喜欢的这样的音乐。所以那我的兴趣点就是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国的传统的元素是我无比珍视的，这些传统的元素呢又应该让他们焕发出今天的光彩，所以我会动用我这么多年学到的一些在创作方面的技术也好，创新方面的一些手段或者是一些思维也好，让这些最古老的最有根基的中国音乐元素让它在今天重新焕发出光彩。 作曲家刘青在他的博士论文当中曾经写下过这样一段话，著名画家吴冠中先生有一篇文章叫《风筝不断线》，风筝无论飞得再高也有所牵引，音乐无论再抽象再现代也要有它的根基，而刘青的音乐风筝无论是飞舞在春江的月夜里，还是盘旋在大漠的孤烟中，在绳索的那一头总是牢牢地系在博大精深的民族民间音乐土壤上，使他音有所指，心有所属。衷心希望刘青在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滋养下，为我们创作出更多的好作品，让这一只只色彩斑斓的不断线的风筝迎着阳光，在广阔的天地间自由翱翔。听到的是专题音乐节目作曲家刘青的音乐世界，我是云云，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收听下面的精彩节目。 八双引擎科技，六种驾驶模式随心驰骋天地之间，纵享酣畅驾趣。今日起购车尊享100%购置税补贴等多重优惠，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夜间天空放晴，扩散条件转好。白天在空中西北气流控制下，天气以晴为主，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比较清新，适宜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只是紫外线比较强，外出要注意防晒。具体预报是夜间阴转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50%， 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健忘失眠，浮躁难安，同仁堂牌安神补脑液，萃取名贵中药，强脑安神，祝您拥有婴儿般睡眠，静心生活每一天。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5，适宜您穿单衣类服装。 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特别创意，和郑钧的音乐一起私奔，白姐对话郑钧。本期节目编辑白姐，制作主持白姐，监制冯健。 大家好，大家好，郑钧。从你说的20多岁、30岁的那样一个状态过渡到现在，然后呢，现在你的这个禅定的，然后这个瑜伽的这个部分，中间有没有会经历一些什么，让你觉得有一个非要转变的时间？ 是中间有一段时间我就完全是属于过不下去了，因为呢，因为人其实没有方向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时候这跟你成不成功、有没有钱没完全没有关系，你有没有方向很重要。我大概有那么相当长一段时间，我是一个完全没有方向的状态。人在没有方向的时候，人就会非常恐慌的想抓住一些安全的东西，所以那时候就不管是喝大酒呀、瞎混啊，其实都是因为这个自己缺乏一个方向性。那么所以后来那时候生活就一团糟，那之后我就真的有一天我又意识到，我说我必须找到一个方向，要不然我过不下去了。就是焦虑症之类就这么会来的，就是你没有方向的时候很容易这样。对，我找了半天最后有方向。 其实的心里寂寞难当，充满欢乐梦想。有一天我们相遇，孤独的心被救起，面对他的疯狂，我不知是该高兴还是惊慌。一段尴尬的沉默，什么突然紧抱住我说、已经顾不了太多，因为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也赤裸裸，你让我身不由己的狂热，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也赤裸裸。 其实很多人从刚开始听郑钧老师的歌的时候，听赤裸裸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很多的音乐是可以让我觉得一个少年的心会变得很坚硬的。他告诉你说无所畏惧的，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包裹我的，然后我可以有一个无所畏惧的心。后面呢，其实在你的音乐当中也呈现了一种顺其自然的心态，包括像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再到后面又有哪些改变？ 其实我就是真的是7、8岁的时候，我就想找到一个答案吧。年少的时候呢，就觉得是充满勇气，确实那时候充满勇气，无所畏惧，然后只觉得我只要有勇气了，我就会有方向。但是呢，后来发现只有勇气是不行的，还是没有方向。因为如果你只有勇气没有智慧的话， 你可能会掉到各种沟里边，摔得鼻青脸肿的。所以呢，我确实摔了很多跟头，有些是摔的跟头，有些是自己直接往火坑里跳，这是也有的。那么在后来真的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寻找这个答案的时候，我有时候会做这么一个比喻，就20岁时候，年少的时候就是自己是一辆车，但是开车的不是自己，自己被生活开着，到哪儿算哪儿。今天呢，我还是这辆车，但是我自己能开这辆车了，我想去哪儿去哪儿。所以这就是一个你能不能驾驭自己的生命或者驾驭自己生活的一件事儿。今天我觉得最大的变化是我确实可以驾驭我自己这辆车， 有方向感。 有方向，知道最重要的不是有方向感，最重要是你知道怎么驾驭自己的时候，你就会想去哪儿去哪儿，就想有方向。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快乐或者是幸福，就是在眼前，只是你没有勇气迈出那一步。你只是觉得你生活在一种习惯之中，你习惯于在这种环境之下，在这样一种惯性之中生活。但是有的时候，我真的想过，如果有一天我放弃目前我眼前用的所有东西，比如去西藏，或者去一个地方待着，一个小镇待着。可能我就做小镇里边一个咖啡馆老板啊，或小旅店的老板，度过我的余生也很幸福啊。 可是那是一种理想中的状态， 那不是一种，那不是一个理想状态，那就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放松的状态。其实我就想说，我到真的到40岁，我才突然明白，放松是一个很美好的东西。你喝酒的目的也是为了喝大以后你放松了。 他们笑，他们在笑我，说啊，但是我现在老喝大酒， 因为喝大酒，我原来为什么我也天天喝大酒的原因，是因为我喝大的时候我才放松下来， 对， 放松了，放松的那一瞬间是很快乐的， 对。 但是呢，你不喝酒的时候，他又不快乐， 是的。 所以喝酒不是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我现在，我这七八年，我为什么后来做学习禅修啊，学习瑜伽，是因为他让我找到了在不喝酒的时候也能放松的办法。所以我现在是随时可以放松的状态， 这太棒了。 当我随时可以放松的状态的时候，我就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对，因为当你有体验到，你内心体验到寂静的快乐、寂静的状态的时候，它可以出现在任何时候，在舞台上，可是我在怒吼的时候， 对， 那一瞬间我可能进入一个很安静的状态，我内心世界是一个很安静的状态的时候，其实是很美妙的那一瞬间。 是 那一瞬间，我可能好像时间突然停下来了，好像所有的观众也都停下来了，那一瞬间我们定格在一个状态，好像可以永恒下去一样，那是很美好的。 一切全都变了，就在你转眼的一瞬间，一瞬间，我听见你说 因为这一次私奔的演唱会，当这一次在站在舞台上的时候，开始这次巡演的时候，你觉得自己身上会有一些特定的标签吗？比如说 rockstar， 比如说音乐人，比如说老板，或者说是创造者？ 我觉得如果我要选一个标签的话，我宁愿选一个追求自由的人。所谓自由就是有选择权，我可以选择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我个人理解最重要的时候是可以不做什么， 这是自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可以拒绝什么？ 可以拒绝什么？其实我当初离开大学，放弃我的学业，然后放弃我原来的专业，去做一个歌手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不想去重复我父母过的那种生活。因为他们的生活让我觉得是一种不得无奈的状态，没有选择的状态， 既定轨迹是 对一个既定轨迹，你必须在这个轨道上运作的时候是一个无奈的生活状态。我不愿意这样，我觉得我希望能选择一种让自己快乐和放松的生活状态。所以当了歌手之后呢，我一开始我很愉快，因为它是一个不同的道路，让我感觉到自由和快乐。但后来很快的时候，这种名利场的状态，它会又让你推到另外一个无奈的轨道上，你不自觉的被推到另外一个无奈的轨道上，你又会很痛苦。然后呢，公司说你该发片了，你该做宣传各种事儿的时候，你会又在一个无奈的轨道上运作的时候，那时候我又出现了一次又一次叛逆。我觉得我不想干这样的事儿，我希望自己能再重新找到一个自由的状态，所以我会去做动漫啊，会做别的公司，是因为我希望自己能够不用在一个既定的歌手的职业歌手的生活轨道上这样重复，我觉得那又是一种悲剧。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特别创意，和郑钧的音乐一起私奔。白洁对话郑钧，本节目是白洁制作，主持是白洁，监制冯健。 满载路人的诱惑，你呼啸而过，一头不见我，带我去憧憬夜色。我喜欢脱缰的快感，它太短，你还要等时间，我也不想惹麻烦。这有些简单，这有些粗暴，这有些让人受不了。这有些简单，这有些粗暴，但这又实在是不得了。加倍的难过，无法把你把握，我独自冲出夜色。千万不要说抱歉的日子有平淡，你要寻求安全，而我只是个危险。这有些简单，这有些粗暴，这有些让人受不了。这有些简单，这有些粗暴，但这又实在是不得了。 郑钧把自己的演唱会主题定为私奔，包括私奔这首歌也是很多乐迷对他的歌曲当中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首。而对于此事，郑钧又是如何说的呢？ 大家好，大家好，我郑钧。包括后来这长达8年的学习禅修啊，学习这种瑜伽，其实让我学会了怎么样让自己调整到一个自由的状态。所谓自由的状态，包括这次演唱会也是，为什么选这个主题，是因为私奔这首歌是让我很出乎意料的一首歌。因为我原来写这首歌的时候，我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人喜欢这个歌， 但是改了好多遍写的。 对，这个歌只是本来我给我写的一个小说里边的主人翁，他是一个摇滚乐队主唱，他写的这首歌叫私奔，为了这个写的歌词来做成曲。最后呢，这个歌真正是有一天让我很吃惊的是，有我很多我认识10几20年的大哥走到我跟前说，最近我听了你一首歌特别喜欢，然后呢是我觉得是完全是表达了我的心声的。那首歌什么歌？我说就私奔这个歌。这是让我当时特别震惊的一件事。我说为什么？后来我才发现，很多看起来很成功，看起来很厉害的人，其实内心都有一个很脆弱和柔软的地方。 所以实际上我们说私奔这首歌其实找到了一个大众心灵上的一个共同的痛点。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逃离现在的无奈的状态，重新有一个出发，或者一个重新一个起点。 太难了， 但是它太难了，几乎都做不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这样去想，或不能去这样去尝试。所以私奔这个歌其实就是也是我的一个风格和特点吧。我写歌，我有时候喜欢把对生活的感悟写在一首感情的歌里边，包括赤裸裸，包括私奔都是这样，其实是表达对生活的一些想法在这里边。其实 不是跟任何人私奔，就是跟你自己私奔。 对， 把青春献给身后 说啊，中国摇滚的春天啊，什么要开枝散叶了，然后现在没有想到说，哎呦，有人说啊，没有想到那又变成了一个结束，你觉得他们说的对吗？ 嗯，我觉得每一天都是开始跟结束，每天早上醒来一句新的开始，晚上睡觉的时候结束了，每天都是这样，每天就是这么一个重复，但是也另外一方面意味着每天都有新的机会， 嗯， 包括我也一样，我今天呢，我昨天和前天都在干嘛？ 嗯。 都在听我之前这几年写的一些素材，录在我手机里的素材。有的时候我听到时候我很吃惊，我说这歌写的相当好啊，我怎么都忘了这件事儿了。其实我觉得我未来有可能我能拿出了比我以前更好的歌，谁也说不准，不一定，这就是只有说不一定才是最好的，因为有机会有可能性。 对，所以说一个未知的郑钧，或者说现在这样一个状态的郑钧，也可能会将来还有放大招的时候。 我不知道，我第一我不知道我能活到什么时候，第二我不知道我未来是能有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因为这就人生就是这样，很无常的，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所以在今天我在有限的能把握的时间内，我希望我能做到最好，然后写一些，我现在生活很简单， 不喝大酒了，应该身体会好很多，至少。 对，身体比我二十岁时候还好。然后呢，我的时间呢，第一呢，我没有夜生活了，没有应酬了，所以呢，我差不多就是除了自己，比如禅修啊、瑜伽之外，剩下时间我就写歌，然后整理自己之前写的东西，然后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儿，尽量把它做好吧，然后。至于最后出来的结果是怎么样，不是我能控制的。最后发生的结果一定是它就是要这么发生的事儿，那我觉得就坦然接受它就挺好的。 我见过灵魂的伴侣，抚摸过孤独的身体，尝过最奢侈的爱，在原之死等待。我爬过沙漠去看青海，金色的油菜花正开，风中音乐传来阵阵伤歌，心中腾起解脱的欢乐。我愿把自己点燃，生于最冷的冬天，我的名字叫温暖。 谢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特别创意，和郑钧的音乐一起私奔，白洁对话郑钧。本节目的编辑制作主持是白洁，监制冯健，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雪花纷飞的季节，